爱绿色的声音。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今天我们来一同回顾影视剧中的歌曲，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记忆之旅。1996年，陈道明主演了电视剧《胡雪岩》。这部剧演绎了中国近代第一豪商胡雪岩的为人、经商和感情故事。值得一提的是，刘欢为电视剧《胡雪岩》演唱的歌曲堪称他艺术生涯中的一个巅峰之作。歌曲《曲折》把现代流行乐手法完美地结合了中国传统戏曲元素，创造出一种几近全新的音乐风格。 型古装电视剧《唐明皇》当年曾轰动一时。作为内地的第一部专门以皇帝为主角的大戏，《唐明皇》为人们塑造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皇帝形象。此后，更多优秀演员加入到扮演皇帝这一特殊荧屏形象中去，而李娜演唱的一曲主题歌也让人过耳不忘。 几曾见帝王天子有真情，却怎么三千宠爱在一身。难道他不爱江山，爱美人呐？ 拍摄于1986年的36集电视连续剧《康德第一保镖》，描写的是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武师兼保镖霍殿阁的生平。这部电视剧的情节早已忘了，可几首动人的曲子仍然记忆犹深。送上一曲范琳琳演唱的《秦哥哥的心思猜不透》。 胳膊白萝卜的腿儿 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这里是记忆的唱片，欢迎回来。近些年来愈演愈烈的明星梦，让很多怀揣梦想的男孩女孩来到了京城。多年前曾有一部反映这一群体的电视剧《明星制造》，尽管现实生活很残酷，但剧中的主人公却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来听剧中插曲《因为那场雨》。 是那天的风让我认识了你，突然惊醒我的心，你掠发的手不仅仅是美丽、哦、是另一场雨让我们再相遇，一眼就认出了你，还来不及开口说什么，你已冒雨离去。几度惊鸿相遇，至今皆成知己，你从没有问过是机缘还是早已注定，什么原因让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你？因为那阵风，或因为那场雨，或只因为你就是你。 郭达主演的365集电视栏目剧《低头不见抬头见》是一部百姓生活喜剧，它幽默风趣，人物鲜活，一则则低头有杯抬头见喜的现代寓言向人们诉说了当代老百姓的追求，老百姓的生活，希望总是有的。来听这首《希望亮起来》。 风吹了起来， 吹动云的等待，海的胸怀，把你的坚持，我的原则，全部都化为信赖。快挣脱现实的无奈，让生活过得精彩。学习轻轻松松看人世的变化，还有什么想不开？梦飞了起来，飞过心的边缘，千里以外，把做的现在，想的未来，重新再做个安排。就算为谁而存在，也要对自己交代，拨开层层叠叠包装下的心态，真心向世界坦白。一起来吧，习惯的想法，一念之间就不同，答案在意料之外。就让阳光照进来，希望亮起来，抬头一片自由的天空，跟着为你而喝彩。飞了起来，飞过心的边缘，千里以外，把做的现在，想的未来，重新再做个安排。就算为谁而存在，也要对自己交代，拨开层层叠叠包装下的心态，真心向世界坦白。一起来啊，想法一念之间就不同，答案在意料之外。就让阳光照进来，希望亮起来，抬头一片自由的天空，跟着为你而喝彩。的想法一念之间就不同，答案在意料之外。就让阳光照进来，希望亮起来，抬头一片自由的天空，跟着为你而喝彩。抬头一片自由的天空，跟着为你而喝彩。 凭借八七版《红楼梦》声名远播的导演王扶林，还曾拍摄过多部创下第一的电视剧。我国首部反映台湾同胞的电视剧《何日彩云归》就出自王扶林之手。今天节目最后的一首歌送上《何日彩云归》的插曲《何日才相会》。古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 相随，爱人我把年追。